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 My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咧就首先咧一定要讲几样嘢先嘅。第一样嘢就系、是、今日就系699集啦，听朝咧就100集，即系700集啦咁样。咁就听朝我哋就会喺阿英军个 office 啦，呢个观塘嘅 office， 同埋英军整烂咗自己 office 度门。 系 吓，点整啊？ 愤怒咯！屌你對社會現狀不滿 啊！我真係要革命啊！咁首先隔咗自己道門先。 咁啊， 人哋喺廣場夾噶嘛，喺度門度夾嘅咩？ 啲廣場嘅定義好闊嘅，好多大廈都叫廣場嘅，你冇留意咯？呢個世界好多廣場。咁啊，聽朝咁啊，大家一齊嚟慶祝一下啦，咁樣。咁我哋就買咗個蛋糕，好大嘅蛋糕咁樣。咁啊，大家就一齊嚟即係慶賀下，同埋就係、是、因為時報就要夾新啊，咁樣係時報夾新嘅喎，唔係時報革命喎、啊。 唔好千祈唔好搞我哋 咁走嚟攻擊我哋嘅網喎、啊。你攻擊嗰啲時代革命，你搞冤有頭債有主，你搞翻佢哋嘅網喎、啊。佢哋嗰啲醫療藥業嗰啲都有網㗎。 系啊， 人哋嗰啲医疗公司咧有网站嘅咧，唔好搞鸠我哋先得噶，大佬。 点解会搞新启帝嘅时段？ 咁、哦、巧嘅， 唔关事嘅。 咁巧嘅，咁样佢谂 呢个光环， 此为之偷袭啊嘛，你明？ 系， 趁你唔为意嗰阵攻击你个网啊嘛， 趁你追唔到你， 趁大家冇留意个网嘅时候攻击个网啊嘛，屌你老尾！咁你最唔为意嘅时间系乜嘢啊？系咪？ 今日就系 啊，咁样咁都即系佢哋感应第二。冇人做樣感應第一噶啦，咁就係啦，咁啊聽朝啦，咁啊同埋即係我哋時報都夾身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如果有啲乜嘢做節目主持嘅 idea 的話咧，咁樣咧咁就大家就歡迎可以嚟參與，即係我哋聽日嗰個活動。 PM 你唔得啊？ 咁又嚇 ？PM 你唔得啊？ PM 你做咗你嘅 fans 先。 PM 我睇到先得，咁解先得，直接少少啦咁樣。咁就聽朝就係啦，希望見到大家咁樣。咁就希望聽日就唔會青年新政咁嘅場面啦、青年新政繼成為一個餐廳嘅形容詞之後，就變成咗個狀況嘅形容詞。咁就 但我哋聽日嗰度都冇咁多位，都擺唔到百幾人，係有名額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就20個名額未滿。咁就報名可以打電話呢、這個咁樣嘅幾號電話？ 2620-9630 咁樣 ，OK？ 咁就另外咧就係、是台慶啊咁樣，咁啊幫我貼翻台慶嘅 link 去 chat room 嗰度咁樣，咁啊台慶好重要啦咁樣，咁就我已經收到一啲表演嘅 proposal 啦咁樣，咁都覺得係咦都。值得期待嘅咁樣，咁就即係主持都落力啦，希望即係做一個出色嘅表演啦。咁就唔包括淡仔啦，淡仔就去旅行， 好過分啊！佢、去沖繩 啊！ 台慶去旅行呢件事真 係啊咁樣，佢仲要係自己去喎、 佢唔覺得羞恥嘅，仲成日係咁講，我去沖繩，好期待去日本啊！ 係啊，我仲以為佢最初仲要佢自己去咁過分嚇，唔同女朋友去，原來唔係，原來仲要丟低埋我哋嘅台慶咁樣啊！真係過分極致啊，咁样好愤怒啊！ 咁樣咁啊，但你唔好踢呢度嘅門，唔好周圍見到門就展示你，唔好周圍展示你嘅粉。 我都冇踢，我尋日都冇踢，我稍微用力先推開佢。 變咗綠色啊， 好佢。唔係，你今日稍微少少用力嘅，我以為六個人未過。 冇。 好，咁就今朝第一節就講講青年新政嗰個狀況先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昨晚嗰個集會咧，係我覺得係過分嘅，我係唔係認真嘅，認真講覺得過分，你交代唔過去啊嘛，大佬係交代唔過去啊嘛，我唔係想恥笑佢哋嘅，即係嗱，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啊咁樣，即係如果我一間做啲抽水舉動，你就學住話，唔係啊，我唔係想恥笑佢哋，唔係你真係講唔過去嘅，大佬，你昨晚你即係昨日我昨日即係就算要去體育救世之前，我都特登錄咗一節節目就係講，喂嗰、那個。反辱華咩反辱華反港獨嗰個集會，喂大佬咁撚多咁撚多香港人出現，你嗰、那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即係社會崩壞嘅警示嚟嘅咁樣，咁係去到都末期㗎啦、啊、去到一個咁惡劣嘅狀況。咁我在前日嗰個節目我都講，喂你而家面對咁橫橫粗暴嘅對待，即係姑勿論我哋對你嘅印象係點樣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屌我想講呢，喺電視見到尤慧晶講嘢呢，即係一種享受嚟嘅，你老尾即係 你唔想煎巴佢 馬基咁撚樣 我唔想煎阿基啊 我即係直頭係阿基咁撚樣啊！即係我冇貶義噶， 阿基嗰啲又 冇個企啊！即係係啊，我冇特別嘅意思嘅，即係我客觀陳述啫，即係咁樣。即係喂咁，喂屌你老尾咁樣，即係你都唔需要講錯嘢啊！你係唔需要講錯嘢嘅地步，你已經覺得你做乜撚嘢啊？佢講嗰啲係啱曬嘅喎，係嘛？呢、這個基本官腔門面嘢嘅啫，咁樣我覺得我覺得即係梁君彥嗰啲先至係制度暴力咯，嗰啲咁 bitch 啲噶， 唔係佢又唔係 bitch 佢又，唉，即係唔知點樣咁樣，屌你老尾，即係你會覺得即係用翻我認識嘅會考嗰種咁嘅印象睇，呢啲我唔合格嘅喎，大佬阿哥，咁跟住然之後得不呢個題外話啦 ，OK， 即係你對佢，你覺得佢小鑊雞也好，玩膠或者係即係唔 qualify， 即係唔夠水準咁樣，點樣都好，咁你都係發生一個嚴重被打壓嘅事件啦。OK， 你發生一個嚴重被打壓嘅事件，咁你而嗰個民情係徹底處於下風，跟住然之後喪比位人哋入，跟住不斷咁樣向敵方提供子彈。喂，你要做翻啲嘢去逆轉翻嘅形勢嘛？好啦，跟住屌你老尾！前晚我做完節目話要借呢個機會，即係因為其實嗰個舉動由梁君彥去決定唔俾佢哋宣誓，由梁君彦決定唔去同佢哋做監誓。喂，咁樣樣嚟到講，呢、這個係建制嚟講並非一個聰明嘅舉動啦，係、一個機會嚟㗎啦。屌、我硬撚唔鍾意你哋，我都喺節目度講啦，我前晚嘅議會政治講，喂，搞吹雞啦，吹雞啦，啊你老尾你凌晨嚟吹雞。 12:30 凌晨嚟吹雞喎，屌你老尾！跟住唔知係咪又冇發新聞稿俾啲人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吹雞，跟住即係發覺形勢唔對路啦，點跟住然之後再用個新方法嚟吹雞，用個咩方法嚟吹雞？拉劉小麗落水喎！哇！屌你老尾出個 post 話俾人聽，話佢收到風喎。 是啊是啊、 4:00多嗰時咧，就預算，因為佢哋原先係安排嗰個集會係6:00噶嘛，咁佢喺4:00多嘅時候就出咗個 post 啦，話要揭密啦，就話有喺選舉事務處嘅辦事處裏面咁啊收到啲風聲啦，就話準備要有啲補選啦， 為三個 議席喎， 係啊三個喎，即係佢想話俾大家聽，嗱呢件事唔係淨係搞我哋嘅咁樣，梗係知啦，屌你老尾係咪？咁但係你真係你代表呢件事啊嘛，撲你！你形象又實在是差嘛，好啊，咁跟住你又唔入屋屌，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啊嗱，即係你嗰、那個即係簡簡單單，你基本上個你咁樣搞，你話想拉低啲落水，你又冇錯，但係佢就無以名狀地透露出一種黑人憎嘅氣氛咁樣，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 comment 全撚部都係屌鳩佢哋嘅，屌你老尾 share 全撚部都係屌鳩佢哋嘅，唉，屌你老尾！好啦，咁跟住出到嚟昨晚嘅集會，跟住根據呢個咁樣嘅應該係 show 嘅講法啦，咁樣咁就現場200人連記者都50-60人啦， 記者好大牌，你睇下啲相拍嘢嗰啲係成棚人喺度拍嘢。 啊。 記者都五六十人啦，嗰啲咁樣，你等乜撚嘢啫？等你個旅，等你去咗旅行先出嚟。咁你呢、這個 close 嚟啦 ，close 嚟啦，稍微著約嗰啲前排嗰啲啦，十幾廿個咁撚樣啦，跟住後面嗰全部都記者， 我都係拍嘢。 俾個歪啲嘅角度嚟睇下，究竟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樣咁係呢個咩角度啊？你睇下喂。喂，嗱，我唔系嗱，你真系大家要搞清楚，唔系耻笑佢，即系唔系攞嚟耻笑，而系我想讲呢件事透露咗一个好严重嘅状况。你不禁要去问一个问题啊嘛，个选举系啱啱完咗就大家记唔记得？ 都唔系有成接近六万票嘅咩？ 呢、這个数当然系错噶啦，你哋净系计尤慧晶同埋呢个咁嘅梁仲恒啊，你冇计黄俊杰啊， 系、啊， 你冇计 All in Hong Kong 啊嘛，你冇计你冇计陈泽涛啊，陈泽涛嗰度得一万票啦，黄俊杰我唔记得咗几多票啦，啊，有冇人记得啊？有冇人記得黃俊傑幾多票啊？ 記得黃俊傑係邊個啦？黃俊傑 係陳澤濤一萬票，一萬一票。 係啊，陳澤濤嗰度一萬票啦，呢兩個人加埋兩萬六萬票啦。咁樣黃俊傑點樣都有一萬票啩？我估咁樣。咁你講緊嗰度八萬幾票喎、啊？八萬幾票個選舉啱啱完啫喎、啊，個選舉啱啱完啫喎、啊，阿哥。咁你而家嗰件事，你投咗票俾佢噶嘛？你嗰個人係投咗票俾佢 啊。 然之後而家係用一個咁樣嘅制度暴力 ，OK？ 雖然我唔想講呢個 terms 好撚膠啦，唉，都唔好講個制度暴力，即係用個制度嘅條文嚟到玩嘢啦，簡單咁講啦。然之後你投咗票，嗰個係好明顯，嗰個係你嘅民意代表嚟噶嘛？喂，冇撚理由冇撚曬噶嘛啲人。 如果我當你有200個人都是得 0.25% 的人而已、啊、他投給他的人 不是、啊、因為你解釋不到嘛。喂，即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我們、全民制憲那陣，全民制憲那陣我們不是狂搞造勢大會、喪搞造勢大會，沒什麼哪次造勢大會是少人過這個， 應該就 沒有，是喪搞。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去到尖東，去到尖東嗰次最後嗰次造勢大會，咁啊鬱敏最緊張嗰次造勢大會， 嗯、 因為鬱敏即係要多人嘅場面啊嘛。 嗰次真係爆多人喎、 啊。咁鬱敏就一路都喺度講，就係話：喂，阿達要多人啲喎，嗰日多人啲喎咁樣。跟住我話：唉，點會少人嘅？點唔會少人？因為呢條數計到噶嘛，呢條數計到噶嘛，你出嚟落手做嘢嘅都五六百人啦、 啊。 你只是落手做嘢人都五六百人啦、啊，咁同埋喂，日日叫你出嚟去做街站，你就吃力啫，系咪先 ？One off 嗰啲集會，屌你支持者最撚中意噶嘛，系咪啊？系嘛，多數嚟噶嘛，屌你咁撚廉價支持做乜？正所謂何樂而不為啊，系嘛？屌你 坐定定睇啊嘛， 系咪出嚟噶嘛？握個手簽個名嗰啲咁樣，係嘛？ 都唔好話造勢大會啊！臨選舉之前有一晚，我哋喺浪豪坊外面做一個直播見證啊嘛，嗰晚都三千人啦， 唔係因為嚟噶呢啲。呢啲係嚟嘅喎，係咪先？你 seems like 係關鍵時刻，即係 OK seems like 啊，即係容許我唔客氣咁講啊。seems like 係關鍵時刻，咁你唔落手落腳做嘢以外嘅支持者，咁樣你實有呢個數，即係 double， 即係落手落腳嘅做嘢嘅人，咁你當嗰個比例，即係叫做堅實支持者，會落手落腳嘅，即係 so call 叫堅實支持者，就即係實係支持你嗰啲啦嚇，無論資金上或者票上面實係支持你嗰啲，咁你計翻就係、是、話喺所謂嘅叫做比較堅實嘅支持者入邊，有三分一會肯出嚟落手落腳做嘢，咁、你咪乘翻個數咯。咁你落手落腳做嘢嘅人都四五百啦，都五六百人啦咁樣。OK， 咁你倍翻上去，咁你咪基本上你咪千五人走唔甩咯，係咪？條數就咁計啊嘛。 咁佢哋係咪即話連落手落腳做嘢嘅人都唔夠二百個咧？ 但係唔會啊嘛，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唔會啊嘛，大家選舉過噶嘛，我見過你有幾多街站噶嘛。 係喎。好多下噶喎， 唔會噶嘛，係咪啊？屌你老尾，去到臨選舉嗰幾日啊，阿陳澤濤呢啲街站啊，爭啲多過熱血公民咁撚滯啦，係咪啊？咁嗰啲人去咗邊啊？唔撚會噶嘛？喂，所以我話俾你聽，我再講一次啊，大家唔好抱住一個食花生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我唔係恥笑佢哋啊，喂，我要問一個問題啊嘛，咁當日出嚟嗰啲人喺邊度啊？去咗邊啊？嗰啲係咪支持者嚟噶？那些是不是你的團隊來的？你不要現在告訴我你那些人是給錢請的不是，我要怎麼解釋這件事先？ 即你我想象一下，我要怎樣解釋這件事？喂，那個不是求周期有這樣的議題，屌你老尾什麼乜嘢時代醫療改革嚇？議題咁樣樣，唔係呢啲咁樣嘅議題喎。而家係你個成個團隊、成個陣營全網嘅問題喎。 嗯， 你冇可能唔係大雞噶嘛？ 係。 然之後唔冇可能唔出嚟噶嘛？喂，即係基本團隊成員，佢哋冇理由啊，去曬邊啊？去曬邊度啊？ 佢已經就 我都未問梁天琦去咗邊啦。雖然梁天琦又好撚難揾嘅。因为他在草丛里面影相，你未必见到他。他一贯的支持的方法来的嘛。 是。 啊、我都不问他去了哪里。你 买了。 是吧，你出多条头先那张相。 但他今次连遥远影相都没有、 啊。你再不是另外一张。嗱呢張 先夠遠啦，呢張夠遠。 係其實梁天琦影嘅呢張。 係嘛？你望上可來呢張似係梁天琦影啊！我思疑係梁天琦。 你邊度攞嘅張相？唔係 你出多次，唔係俾我睇多次。 你邊度攞嘅張相？ 我係梁天琦啊！ 梁天琦 Facebook 我認啦，我認啦，係梁天琦。 呢個角度， 呢係梁天琦，梁天琦嘅 angle 嚟嘅。 恆仔支持你， 恆仔，呢個喂。咪你講唔撚通啊嘛？喂，譬如我嗰日講，譬如我嗰日喺節目度講，即係雖然我嗰日最衰就日朗，冇撚嗌 住 我，冇撚嗌住我，搞撚到我嬉皮笑臉，好撚輕佻咁樣。跟住然之後我話：喂，六萬票，其實佢唔係六，其實佢哋唔係六萬票，佢哋陣營唔係六萬票 ，OK， 佢哋其實八萬幾票。我話六萬票，六分一，一萬人。有啲人就覺得：哇，屌你真係吹水，咪即係你抽水啫，你又潤佢哋啊！我唔係抽水噶，屌！我想講係認真噶，認真條數係咁計噶，因為嗰件事係直接挑釁緊你張票噶嘛， 啊、 你啱啱投嘅新鮮滾熱辣，你唔會唔記得噶嘛，你仲網上面罵戰緊噶嘛，高登咁撚多 post 屌鳩我哋，我 suppose 嗰啲係支持者嚟噶嘛，你唔係話俾我聽高登賣 account 係嘛？不会咁样做啊！马高登， 少年太年轻了， 支持佢哋啊！头先嗰两句，多过百几二百啦。 系啦，屌你！头先嗰几句系抽水嘅 ，OK， 系啊，我唔相信高登嗰啲 account 真系有咁多人啦 ，OK， 屌你！喂，但系你唔好揭露呢件事啊！大佬啱啱过啫嘛，喂，你嗰条呢条数唔合理啊嘛，你六万几百万人投票俾你，你嘅票系多过我哋噶嘛？如果按区嚟讲，一定系啦，因为你入咗，我哋入唔到去啊嘛，大哥。咁你嘅票喺边度嚟啊？喂，你不禁會問呢個問題啊嘛？你有兩個可能性啫嘛？你因為你實出嚟嘅，你明唔明啊？你係實出嚟嘅，佢已經係好撚熬底，唔夠膽喺日間嘅時間吹雞，就係要考慮曬你哋又要翻工又成，放撚咗工先嚟。屌你老咩！放咗工先嚟，個會已經開撚完，正所謂即係啊，即係去到一個何樂而不為嘅地步啦。順便過去打張卡啦。吓、啊，听下呢个咁样嘅即系发言最捻精彩嘅刘慧晶发言啦，咁样，屌、你要睇下表演都要啦，咁样，咁你咁捻多人投咗票，系冇可能唔去嘅，而家直接就系屌鸠你张票、啊，你系嚟紧嘅趋势系会冇个议席嘅、啊，屌你，啱啱又喺超咁讲啊，屌你老尾，陈泽涛啊！去啊，揾阿高达斌一齐去 BBQ 啊！嗰、那个场面都唔系咁少人啦、 啊，系喎、啊，嗰度都好多人下噶喎、 啊。你冇谂可能啊嘛？嗱，你去到一个咁样咁关键，对佢哋嚟讲关键啦、啊，嗱，对我哋嚟讲都唔系，即系对香港人嚟讲都唔系唔关键，因为佢代表本土啊嘛。 嗯。 而家大家琴晚节目可能仲系听唔明白我讲咩？嗰、那个打击嘅唔系净系港独派或者清政阵营啊嘛，虽然我哋唔承认。但佢係代表咗本土派嘛，所以點解國師日日喺 Facebook 要屌鳩我哋兩個啫？就係、盡最後嘅努力，希望挽救翻個招牌啊嘛！希望話俾人聽，佢哋唔係本土，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嗰個媒體嗰、那個主流嘅媒體機器唔係掌握喺我哋手上邊啊嘛。 主流媒體會不斷報佢哋係本土派陣營咁。 係啊，而家主流媒體出現嗰、那個佢做嗰個 picture， 佢建構嗰個世界，佢哋就係本土派啦嘛。然之後本土派落到咁樣嘅地步啊嘛，即係短短一個月之間，本土派呢個招牌，屌你老味污糟邋遢，我淪為過街老鼠，即係回心一想，好彩我哋個台冇咩節目叫做本土乜乜嗰啲咁樣嘅啫。 你一早話咗我哋唔係本土派噶嘛， 但係都拉嘢啊嘛，要政治嗰、那個，屌你都叫本土起義啊嘛，一諗啊左諗右諗，琴日想 改咗， 又冇咁嘅急才改唔撚到 本土起義啦。 唉、哎，真係你短短一個月之間過街老鼠。屋你個街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喂，屌你老尾，你叫我吹雞出嚟撐你，梗係今日今時今日嚇、啊，我 冇咁嘅能耐啦，係嘛？屌你，好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唔係抽水，我再講一次啦，我唔係抽水。喂，因為你難免令人聯想兩個問題啊嘛。你嗰、那個去到你嗰個陣營咁撚關鍵嘅時刻，你嘅記者多過支持者，咁一係呢票就假嘅，一係咧就另一個狀況，即係睇邊個抵死啊！而家睇邊個抵死，一係就係啲票係假嘅，因為根本就冇咁多票。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咩咧？如果嗰啲票係真嘅，咁就即係話短短一個月之間，所有投過票俾你嘅人，所有支持你嘅人，屌你全部轉派， 流失曬。 嗱，我想講嗰啲人抵死啊！投票嗰啲啊，投票而轉派嗰啲啊，嗰啲人抵死啊！喂，屌你老味，你咁撚輕率嘅，你而家 TVB 分啊？喂，你投一票個代表你嘛，大哥！你咁样一个月之间，屌你全部离弃佢，包括嗰啲 KOL 啊，屌你老尾，之前啊仲喺度撑紧噶，撑捻到扑街啊，呢几日转捻晒态啊，喺度屌鸠清正啊，你老尾啊，咁捻儿戏嘅咩呢个世界？屌你就系你哋班人咁捻儿戏嗰啲咩 KOL 又捻好，屌你老尾啊，屌你老尾啊，叫乜捻嘢讲下大团结啊，屌你老尾啊，本土派啊，支持边个支持嗰个啊，嗰啲咁捻样，好捻廉价咁样讲嘢冇成本嘅系嘛，冇成本又可以玩到嘢，何乐而不为啊？有成本嘅大佬，有 consequence 噶呢个世界，喂撑一样嘢表个态嗰啲咁样，你影响到人噶。你出嚟嘅效果就係呢兩兜友代表住本土咯，然之後大家一齊而家就冚包散咯，撲你個街，冇可能噶嘛，大佬喂，屌你老尾，你之前撐佢 KOL， 你琴晚做乜唔撚吹雞啊？你又話屌你有啲屌你又寫文又成又話啊點樣好都講呢啲都係有都係本土派都係青年嚇、啊，都係青年新力量嚇。啊佢呢啲無論我哋中唔中意都好，選咗入去，選咗呢啲人入去共產黨最頭痕。咁你而家保護佢先得㗎。結果琴日係俾啲左膠保護佢，大撚鑊啊！呢件事，屌你嗰啲人去撚曬邊度啊？好撚離譜喎、啊！我覺得你哋黐撚線嘅喎。嗱，一係有啲票係假嘅，我唔願意相信呢一件事；一係就啲票咧，你哋投票咧係完全冇責任嘅。你覺得嗰件事唔撚關你事，你投嘅屌你老母！過後一個月、兩個月都未夠，而家發生一件事就是、完全抹去咗呢個民主選舉嘅制度，跟住你哋唔鳩你喎！啊屌你老尾，咁嘅人都有嘅，你班仆街啊！ 可能啲票當時係梁天琦吹翻嚟嘅，跟住今次冇 梁天琦喺度啊！ 今次冇梁天琦吹雞啊！ 多次梁天琦出曬。 但佢冇吹雞啊嘛！ 梁天琦唔喺度啊！ 個問題係梁天琦都唔好意思行埋去啊！ 係唔係？咁佢不嬲都唔行嘅。 咁佢慣常係咁嘅。 慣常啦，但係佢冇吹雞。咁之前啲票係佢吹翻嚟噶嘛？ 啲人喺最好咪拉住我抽緊水，唔係抽水喂！我真係 好認真講，唔係 好認真講。喂，你咩態度投票啫？冇可能噶嘛，大佬！屌你！喂，有咩選民真係 deserve 有乜嘢嘅政治？有乜撚嘢嘅政府？你認真啲去做，即係你喂你係有責任。你無論係喂你講緊政治啊，大佬，屌你老尾！而家唔係講緊屌你林峰攞唔攞亞太區最佳男歌手，唔係呢啲咁撚樣嘅嘢啊嘛。嗰陣時係代表你噶嘛，嗰陣時係代表住呢個社會噶嘛。你想要咩社會，你投咩票啊嘛？你投完票，屌你怕攞有鳩就唔撚你喎咁樣。投完唉係咯，咁撚樣都有嘅咁樣。你咪投票有我個個點知佢係咁啫？哎呀，你老味！ 投咗票，佢應該盡咗公民責任噶啦嘛。 係、哎、我都屌好撚積極啦嗰陣，大佬我特登推咗幾個會去投票噶啦。嗰個禮拜日嚟啦，喺食嘢咁講呢啲啦。太撚過分啊嘛！太撚過分啊嘛！喂，同埋你清正你要盡力去，點解唔即係喂？即係佢係古怪喎，猶猶豫豫唔撚吹雞咁撚樣，我去到深宵先吹雞，係咪知道自己吹唔到咧？但係冇可能吹唔到啊嘛！有啲人就話我潤鳩佢哋，有啲人話我潤鳩佢哋，妖你明知佢吹唔到，你仲逼佢吹雞，但係冇可能噶嘛！喂，我都講翻一樣嘢，我唔講你嗰啲票真定假啦。我唔講你嗰啲可能投票嗰啲人係唔慣出嚟嘅咁時代革命夾不撚嘢明一屌你老尾投票俾嗰啲人唔慣行出嚟咁樣，我當係啦。喂，大佬啊，九月嗰陣啊，你喺街度企嗰啲人都唔係咁少噶嘛。 嗯、 你睇翻次阿梁天琦張相，喂，呢、這個人數點做到四區選舉啊？ 点做啊？弃选啦、啊！如果呢个人脚， 你净系帮即系你每次选都系咁少人啦、啊。 咪即系你每你嗱，你即系每次集会，你每次集会，你梗有 call， 你即系梗有 core 嘅成员噶嘛？ 系， 即系你梗有你个团队嘅团队嘅自己人噶嘛？因为喂，我都要安排人噶。即系譬如，如果我搞集会，假设即系假设，如果我仲系要公民首领，我搞个集会，我都要安排人噶嘛？喂，边个负责音响？邊個負責影相？邊個負責直翻物資？喂，大佬，你每一次做個集會，你睇下我哋做啲集會，我哋就整啲 banner 企台直翻嗰啲，嗰啲人都要人搬噶嘛？屌你老尾，你為邊度嚟噶？ 變出嚟。 你為啲直翻本來就喺嗰度噶，唔係噶嘛，大佬，你做嘢都淨係做嘢，睇多次梁天琦影相，難得梁天琦去影相，你。你只是那裡啊，這個這樣的位置啊，你抹走了一半記者的數，剩下那些就是在未開始集會之前大家去做事的人咯，這張照片在 beefing 啊， 是啊 beefing， 這些就是 core 的， 是不是你每一個集會都是這樣，就是等於說回土共的建制昨天晏晝的集會，有些人在那裡說不是啊，他那些前頭那些全部都是穿制服那些，黐撚線要公民集會就是啦，你戇鳩的，你梗係有一班人，梗係有一班穿曬制服，亦即係話自己團隊的人，他是負責現場打點的嘛，黐撚線。 同埋你有一班人做總的嘛，即係做集會的時候，你有一班人做總，有一班黃錦錦，即係我譬如我哋以前去做集會，有一班黃錦錦的人聚喺度，咁外面有啲自己嚟嗰啲支持者啊咩，或者參與的人，他見到誒喺嗰度，佢先至中埋佢啊嘛，佢見唔到有嘢，只不過一班集人喺度，佢睇下做乜撚嘢，跟住走撚咗去啊嘛會。 所以係唔 make sense 啊！我想講，去到琴晚嗰集會喺度唔 make sense 啊！咁你選舉嗰陣啲人去撚曬邊啊？選舉嗰陣幫你做助選拉票嗰啲人去撚曬邊啊？ 你分分鐘一區嘅佢一區嘅義工助選義工加埋都已經係咁多人啦， 唔使啦， 多人下。 以投票日嗰日嘅觀察，即係喺九龍東咁樣啦，即係陳澤濤嘅選舉義工已經多過曬呢度，基本上已經多過曬呢度嘅人。 係啊。你就算呢个咩都系噶，新东都系。 我新东我净系我隔篱嗰个站都十几个人啊。 咪系咯，新东都系噶。 我五个人，佢十几个人啊。 而家就系 ban 新东喎、啊，咁你嗰啲人喺边度嚟噶？当日喺边度嚟噶？ 呢一个系个问题所以一直喺度讲紧八万票定唔知六万票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系解唔通嘅，即系你当投票，我唔想去讲嗰啲票系假噶啦，当然唔想讲啦。但系。到最後選舉義工都講緊，而家有啲講法係最高峰期係有百五個人啦，但係唔係佢本身而家講緊二百個人係連埋記者啊嘛，但係佢話去到差唔多七點幾嘅時候，高峰期佢哋嚟參與集會嘅人係大約有百五人嘅，但係開頭總數係得三十人左右啦，即係剛剛開始嘅時候三十零人啦，三十零人呢個數係黐撚線噶嘛， 三十人咪插直翻嘅人數， 插直翻嘅人數咯。 六点， 插直翻人数， 去到六点半嗰时啊，都系三十人咯。 屌你老尾！喂，如果开集会嗰阵三十人，我已经屌啦，我即系自己手足啊，我已经屌啦，啲人去捻晒边啊，我一定喺度嘈紧啦。 点解得三十个手足？ 系啊，我已经喺度嘈紧啦。喂，好啦，即系头先，你明明唔合理嘅地方，我哋由票嗰个数，由助选团嗰个数，我再用另一个夸张啲嘅例子去数俾你睇，就系话，喂。你只是數回這兩天，不要數一個月之前那麼遠，你只是數這兩天，你數這兩天在網上跟我們開拖在撐清政的 KOL 人數都不知道， 全部都是林浩基來 的， 哇管這麼多阿卡真是忙的， 有這麼多這麼厲 害，難怪他搞到這樣， 鋼琴手鋼琴手， 哇！唔怪之搞佢咁樣嘅樣 啦。哦，佢得，佢唔知一分鐘寫到首詩啦嘛。佢出百幾個鋪冇問題嘅。 哇！屌，真係辛苦，咪真係唔合理呢件事。咁好啦，我唔識得點樣解讀，但係我嘗試一個角度，我嘗試去理解嗰啲票係真，我嘗試去理解嗰啲票係真。我想譴責一樣嘢，就係你點可以咁不負責任咁投票？你點解可以投完票唔理嘅？你點解可以投完票當那件事不關你事嘅咧？ 咁唔捍衞自己張票？ 冇可能噶嘛！喂，你哋唔可以，你哋唔可以用咁樣嘅態度去參與，即係求其俾個 like 啊，留個 comment， 寫個 post， 我支持邊個，支持邊個嗰啲咁樣。喂，你咪 actually 支持佢哋去死？咁你唔出嚟撐佢都有嘅，你唔保護翻你哋支持嘅人嘅？ 咁過分嘅，屌你老尾！你哋唔好咁撚支持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尾！我見到咁樣，我匿喺出翻阿梁天嘅張相， 唔好匿咁遠支持你。 屌你！我匿喺呢個位睇下你哋咁撚樣開槍掃射你哋噶，屌你老尾！把木雞，呢個追擊手嘅位嚟。 即係如果得三十個人喺嗰度，你就喺嗰度懟冧曬嗰三十個人佢啦。 奇撚怪，離撚曬譜，屌你老尾！咪所以就係、是即係點解個情況會去到咁惡劣？就係、是、即係你即任即係大家任意俾傳媒舞弄，任意俾啲主流媒體佢哋話而家呢個聲勢啊，而家呢個聲勢，誒屌你老尾，統清正啦，搞掂葉普城啦，你就統清正。而家嗰個、主流媒體嗰、那個蘋果話要呢、這個咁樣嘅屌鳩嗰個傑青啦，屌鳩嗰個傑青。即係主流媒體冇你去邊度，你就冇你去邊度。屌你老尾，所以跟住然之後。喂，大家又唔支持一啲可以抗衡嘅嘢喎，咁樣喂，開翻嗰、那個二狗仔隊嗰個數出嚟，而家二狗仔隊佢幾多數？而家52% 啊，停咗喺度幾耐啊？ 琴晚52% 嘅，而家再睇睇。 52% 就屌你老尾，去到而家，而家已經係咩啊？而家已經係率先有人報名要參選特首啦！屌你老尾，我哋都仲未能夠派出狗仔隊，屌你邊個責任啊？你係邊個責任啊？屌你老尾，52% 啊！屌你老尾。就52%，呢個社會冇真相，於是乎咧就任大家任由嗰啲主流媒體嘅舞弄，話撐呢個時候撐呢、這個，話搞嗰、那個搞嗰、那個，屌你老尾，冇撚可能咁樣，唔可以咁不負責任去看待呢個社會，呢啲參與緊政治嘅政治唔係網上罵戰，政治唔係抽水，政治唔係做張圖，屌你老尾嚟嚟去擺嗰幾隻方式咁樣咁 call 啲嘢咁撚樣，屌你喺度出下圖咁撚樣，呢唔係政治嚟嘅，大佬你要負責任。你要为你的支持负责任才行嘛，喂，你 endorse 一件事，你支持一件事，那件事是有担保的，大佬借钱那人走的数是应该算落你的套的，怎么会这么过分的，扑你街 找不回那七万几百万人出来， 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呢，贴回热狗仔的拎，给钱啊，你们屌你老尾，少少你做不到，给钱先啊，现在不要说那么多，休息一会。